《圣咏集》第120篇。我蒙难时，亦呼求上主，他就俯听了我的呼求。上主，求你救我，脱离说谎的口唇。上主，求你救我，摆脱诡诈的舌根。你这诡诈的口舌，究竟怎样对付你？究竟怎样惩治你？只有勇士的箭矢，还有杜松的火炭。我真不信，因为要在莫舍克居住，要在科达尔的帐幕寄宿。因与憎恶和平的人相处，我的灵魂已经感到太久。我言谈无非和平，他们却鼓励战争。